们前面有没有音乐啊？ 音乐要音乐啊，配音乐啊， 就是开头什么的。开，我说开头，像人家那个什么朱学恒都有什么阿宅反抗军电台什么的。 然后我们是什么？大脑清洁公司。 以后再说吧，开头先不要管啊，就反正就是直接开始，因为在 YouTube 上面随性。 对对对，好。 OK 啊， 那开始 开头你开头啊。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在那个 Facebook 就朋友啦，朋友传了一个说，可恶，这又在乱讲了，这样。 OK， 什么东西？ 就是高铁辐射严重，妇女应该少坐。 高铁哪来辐射？ 对，高铁，哎、欸， 他的也涂装吗？ 他 颜色吗？ 他这个很厉害，就是说他还打个问号，所以他又规避了你刚才的问题。 好聪明啊！天哪， 辐射女性少搭问号这样。 是问号，我们没有下结论。 对， 好， 好，总之呢，就是网络上呢有人就传说啊，高铁有很多的辐射，所以可能会造成不孕、流产风险这样。然后这记者也算是蛮负责任的，就是他跑去问这个妇产科医师，然后他就有个妇产科医师名医呢， 这他是名医吗？ 这是名医啊，这是名医，查他的名字大概网络上看得到， 查得到， 对对 对，好， 他就说，暴露高剂量的辐射确实可能会破坏卵子细胞的结构，导致流产或畸胎，OK， 这其实是对的哦，对，我们一般学的就是放射线，大概都是这样的概念。 对，没错没错。 他说呢，但是呢，台湾的高铁采用日本的车厢，所以辐射屏蔽技术比较好，所以民众不用担心会不孕。 等一下，这个高铁有什么车厢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是因为是日本， 对啊，为什么？ 可是日本人比较怕辐射，所以车厢做比较好嘛。这太奇怪了，不是？他这个结论也是对的啦，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搭高铁会不孕。 对啊，对啊，对啊， 这跟日本车厢什么关系呢？ 用的理由有点怪怪的， 没有办法理解啦。因为你说他假设他说他屏蔽，但他到底是挡外面还是挡里面呢？ 他挡什么东西？ 对，我不知道他挡什么啊。日本车厢到底挡了什么辐射？我搞不懂啊。 是你进入那车厢之后，你就开始散发辐射吗？人类进入车厢之后。散发辐射， 所以 外面的人不能够被辐射照到， 所以外面也比较安全嘛，是不是？ 对。 可是他说搭高铁不会导致不孕，照理来说应该是要里面的人安全啊。那到底 对哦， 那外面的辐射源到底在哪里？我搞不懂啊。 对啊，奇怪。 然后 他们会穿过什么核反应炉中心之类的？ 这是什么特别的旅行吗？ 观光高铁。 对，然后呢，医生又说呢，欧盟的辐射安全标准是每公尺五伏特以下，基本上这个单位它是一个电厂单位啊。我 对啊对啊， 因为搞不懂这跟辐射有什么关系，总之我不知道了。然后呢，他说呢，我们的高铁呢都用强化玻璃，然后这玻璃里面加了35%的碳化钢，还有5%的氧化铅， 对， 可以屏蔽辐射。 对， 所以呢，在行进中的高铁强度虽然是每公尺0.13伏特，但是还是 0.013吧， 0.013伏特，但是还是远低于欧盟标准，所以不用担心。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妇产科医师会知道玻璃里面加的那个碳化钢的比例？ 他学识渊博吧，所以他最后一句还是讲对啦，民众无需担心。这跟辐射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重点是，对啊，中间讲的东西完全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会想要讲这些东西？ 完全搞不清楚啊， 对 吧？然后 大咖， 对，所以我希望，但是你知道，我每次讲这我都觉得痛苦，就是说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讲这，但其实一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会是，绝对不会。对 对好， 没错，谣言止于智者。 谣， 对， 那也是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那边辟谣，表示大家 啊？哦，没有，代表智者没有努力的止谣啊。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说相信听我们节目的大家都是智者。 对， 所以麻烦帮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请大家帮我们分享，因为大家已经非常聪明了，所以需要让更多人变聪明。 对， 好吧， 好， 好了，我们先简单的去讲。基本上，所谓什么叫辐射，其实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其实一般我们在物理上面认为，就是只要是电磁波叫辐射。 对啊，对啊。 就 EM wave 就 electromagnetic 吧。 电磁波嘛，就是、对吧？ 对，电磁波它就是 radiation。其实我们讲所有 radiation，、嗯、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分成两种、嗯，一种叫做游离辐射，一种叫非游离辐射。 嗯、 那游离辐射，哎、欸，非哎、欸、游离辐射就是能量比较高的， 对。 然后非游离辐射就是能量比较低，所以通常频率高，它就是能量高。 对。 那频率低就是能量低。 嗯。 大部分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对，那通常那什么是游离辐射呢？就是比如说像、X 光啊， 嗯，其实从紫外线开始都算 是对，紫外线以上就是游离辐射， 就紫外线下来就变可见光了。 对， 就是你看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说紫外线就是在紫外面的光线。 对对对，超过 然后红外线就是在红的外面，就是再往下一级就变成红外线。 对， 对， 所以基本上呢。再低，所以，有一种辐射叫做超低频辐射啊。 嗯， 对啊，那它就是说比这些可见光啊，或者是 radio 怎么讲、嗯，收音机的这种射频辐射，还有 无线电波。 对， 嗯， 对，那就超级。那什么东西会产生超低辐射呢？就比如说像高压电缆啊、 嗯， 或者你家的电线啊、插头啊、嗯、这种东西， 嗯， 就超低。 嗯、 所以其实 我自己的概念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你连可见光都不怕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怕这些更低能的？ 更低能， 能量低嘛？ 哦，叫低能，这中文真的是翻译叫做就是学名， 对，我一般 正式用名叫低能， 对对对，高能辐射低能， 跟低能辐射哇，当初发明这个词的人应该是没有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那我觉得现在小朋友长大学到高能辐射跟低能辐射都会笑一下吧。你当时学的时候你有笑吗？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我就觉得超好笑。 对，好了、啊，那总之呢，就是一般比较高能的辐射、嗯，它为什么它会，就是我们一般会担心会有伤害啊，辐射伤害或者是、嗯癌症风险、啊，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这些辐射呢，它会使你的身体的一些原子或粒子变成是带电的， 嗯， 那当它是带电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的 DNA 结合， 对， 那 DNA 一被跟外来的东西结合之后，它就失去原本的结构了嘛，因为它被 吸走一部分，所以它就断裂了，断、嗯、裂的时候、嗯、当然就会产生一些病变的可能性，这样子， 嗯，就叫基因突变， 对，所以通常这种我们会叫做是游离辐射，它是有经过游离。嗯，让它变成带电，带电， 对， 然后产生这个效应。 嗯， 但非游离辐射呢，就是它并不会产生这样的效应， 嗯、 因为它能量不够， 能量不够， 所以它不足以让电子飞出去。 嗯， 那它不足以让电子飞出去的话，那你的粒子不会变成带电。对、嗯，那它通常可能就会，电子可能稍微动一下，然后又回到原本位置，就是基本上是没什么改变啊。嗯、 对， 对啊，这能量。就是除了能量，就好像路过一样了，就是这电磁波 抖一下而已， 对，抖一下而已，就结束了。 对，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对， 對啊、那但是很多人把它混在一起讲，不然讲啊，通都是辐射。 嗯、 你就会发现很有趣，他们说通都是辐射，但他们讲效应全部都是高能辐射的问题，嗯、就很奇怪啊。 那他为什么不每天都把自己的身体全部包起来，每天都要照射到光线呢、欸？ 哎、欸，现在其实有这种服务哎、欸， 真的、哦？ 对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网站有卖类似可以让你包起来的商品， 在变木乃伊吗？ 在叫做什么？没，如果你买够多的话，你的确可以把自己全部包起来。 可是这个要财力雄厚才能办到。 不，它虽然说贵，但也没有那么贵 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人会卖什么防电磁波产品啊， 嗯， 对，而且现在已经进化了，就是 进化了什么？ 就是各种样式都有 哦， 孕妇也可以有孕妇群 哦，还不错哎、欸，还不错，这样就不会流产了。 还有什么头巾？就不会流产吗？你敢这么说吗？ 我不敢。为什么用布罩着就不会？ 你看，它号称它的布是金属材质，是用那种很厉害的材料，叫做不锈钢金属纤维纱。 哦，听起来好威哦， 百分之百哦， 感觉22世纪的产物。 不是叫黄金圣衣，不是，这叫什么？ 哦， 圣衣， 圣斗圣衣， 圣衣， 不锈钢圣衣， 对啊，铁布衫， 这，哎、欸，这是铁布衫哎、欸，哎、欸，这样讲真的是铁布衫， 虽然是铁布衫啊， 真的是铁布衫，是， 但他的他，但他的效果我无法理解啊， 无法理解吗？ 但他说他是这个金属衫没问题啊， 嗯， 但他说他的遮罩效果呢是80分贝， 什么东西？是要防狮吼功吗？ 对对，他不是说好要防电磁波吗？ 对对， 他现在防这是什么噪音还是怎样？搞不清楚了。 太厉害了。 对啊，而且他因为是不锈钢嘛，所以他耐热熔点是1300度。 这对防辐射有什么帮助吗？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因为我们前几集有那个解说一下那个造反。造反 调查局， 调查对造反调查局的 哇，你忘记他的名字？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鼓励造反调查局呢， 嗯， 来实验看看他的熔点是130， 1300度 以上， 嗯， 对对对。 哎、欸，等等，哎、欸，其实我去找到了、欸， 真的、啊， 在那个阿里巴巴上面真的有卖这个哎、欸， 这 金属纤维导电纱线，防静电纱，然后它是。它其实只有30%的金属纤维了， 这 比较合理啊。然后其他的35%是不70%是其他的东西， 嗯， 但是它的应适用领域真的有防辐射服哎、 欸，嗯，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可是我很怀疑这样真的有用吗？ 当然没有，当然没什么用啊， 就因为你不是100%全部都是那个啊，都是金属啊。 就算你全部都是金属，你必须要完全把自己包起来才会有用啊。金属屏蔽效应不就是要把它围起来之后才变成平衡吗？ 嗯，对，它还是可以经过 空的地方。 对啊， 就只要有缝隙，它就可以钻。 对，所以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想要防。 但它这个其实不是防辐射，就是防，它是到底是想防辐射还是防电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想要防什么东西。 因为你要防游离辐射，你只要用铅板嘛，对不对？ 对，游离辐射一般来说用铅嘛，基本上就是 用不锈钢可以办到吗？ 不锈钢可以挡一些，但是铅基本上是最好的。 铅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很重，它的原子 跟它的原子序有关系，就是它的就是它可以阻断这个，应该说它可以衰减的效果。是 最好， 而且重点是便宜，相对便宜、啊 哦、相对便宜，对对 对 对、啊、，OK， 好，所以说我们解开谜题，他搞不好真的是那个不锈钢， 对，但他说100%是， 就是他其实只有一部分，他 应该不是100%了， 这样他的 夸大， 这样他能够办到，对、啊，他说是100%、 啊，对啊， 100%不锈钢金属， 对啊，而且他还你知道汉翔吗？ 汉翔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国防部坐飞机的。 哦、 他说汉翔帮他背书， 真的吗？ 他说他们利用含金属纤维的纱，遮蔽率有70%-99%。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神奇，他们真的卖得出去， 他们绝对卖得出去啊， 绝对卖得出去吗？因为他们的花色很好看嘛， 不， 他们的设计是跟 好看吗？我不觉得， 跟某个那个知名品牌。L 开头跟 V 结尾的， 对啊，只有两个字母， 只有两个字母，很相似， 真的很像。好，不管了。然后，所以为了这个呢，帮大家解惑啦，我去查了那个美国癌症，应该算买的癌症学会之类的， 嗯、 就是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嗯， 他们的一个就是算是新闻稿啊，就是 对， 表明他们的立场这样子， 嗯。 那他美国就是基本上他们这个学会算是蛮有 power 的一个学会。那他们最有名的杂志就叫 Cancer， 哦， 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杂志最厉害。 太威 猛了。对、嗯、Cancer、哦、所以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嗯， 简单的说呢，他就说啊，电磁辐射分为游离和非游离，就刚才就讲过了。嗯、那有一种呢叫做超低频辐射，就像 extreme，、 嗯、 就极度的。 嗯 Low frequency， 超低频的辐射、 嗯。 那这种辐射呢，比一般的可见光还要低， 嗯、 就是对，这刚才也讲过。 那一般就是说高压电缆，就是有时候大家不是会去抗议吗？就说啊，我家旁边不要有高压电。 对，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他就讲说，那目前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有四个非常大型的动物实验，然后把动物呢放在2到5000微 Tesla 微特斯拉。哦，所以等下都是一样单位啊，所以我就讲数字啊，就是2到5000微 特斯拉的环境当中，啊特斯拉基本上是那个磁场的单位啦。 哦 ，OK OK， 对，那我们一般生活在家里的话呢，大概平均上是0.05到0.1，所以2到5000其实是很高， 超高的， 对，超高的， 不太现实的， 对，所以在这么大的磁场环境之中呢。有四个研究当中有三个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癌症几率的变化， 四个中里面有三个，所以说只有25%是有可能发生。 对，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所以，而且甚至呢，在这三个实验里面，有些特定的癌症的几率还降低了，但他 就是 没有办法说，这就是 在高压电缆旁边反而比较那个 超高压电缆， 超高压电缆，对。 对， 好， 那但其中有一个研究呢，发现呢，雄性的大鼠的甲状腺有癌症的风险。然而这个发现呢，并没有在小鼠，因为它有大鼠也有小鼠，小鼠就看不到。 OK， 或者是雌性的大鼠看不到， 你看不到， 所以他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所以说，不仅四个研究里面有三个打他脸，打这个甲鼠脸， 对， 然后。唯一可能有点支持，只有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是支持，四分之一的情况下是支持的。 对，哦，我这 感觉 大鼠跟小鼠是两种不一样的老鼠。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是一个是 mouse， 一个是 rat。 对， 并不是说它是比较年纪小的老鼠。 对对哦，对，这可能没有做过这相关实验的人不太确定，不太知道。 它是两种不同的老鼠。 对，所以说。然后他好不容易出现一个看起来，但是有显著的结果吗？ 对对对，有显著， 是好不容易洗出一个显著性，这根本就是中研究的乐透啊！ 对对，感觉好像是因为很幸运所以看到， 就是对啊，就做很多事好不容易洗出来。 对， 对 那 所以说我们要一再强调，就是不能够只看一个研究。出现一个支持你假说的结果，你就说你的假说是正确的。 没错， 对。 所以他就是有些研究呢，他们想要看，就是说大鼠或小鼠跟白血病啊，或者是淋巴癌的关系，但是目前就找不到， 都还没找不到关系。有多少研究在做这个相关的？ 应该是非常多，因为很多人都想证明有嘛。 对， 对啊。那 做了之后没有办法证明，就不发表。 对啊，但是但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动物嘛，那在人体呢？人体试验要怎么做呢？那其实人体试验是很难做的，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找到，就现在啦，当代啦，就比较难找到说这一生从来没暴露过在电磁波里面，这太难了吧？你一出生，不要说什么保温箱本身，它周围就有电， 你要给它不锈100%不锈钢金属纤维纱。 还是用那个什么金属沙把它包起来好了， 对啊， 太困难了， 对啊， 对 不可能， 对啊。不过他说一般家里就刚才有讲是0.05到0.1嘛，那一般他们会认为说在家里的话大概0.3或0.4就算高过，就大概是占10倍。那如果在工作场合的话，才0.5或者是1，那就大概10倍了。 对， 但是呢。即使是在这种高曝露的情况之下，最大的问题是说，它其实是没有症状的，懂吗？就是你在电磁波里面，我们现在也在电磁波里面， 对啊对啊， 没有感觉啊，所以一般人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在高强度的曝露之中，所以做实验会比较困扰啊，因为这个受试者你问他说，你不舒服吗？好像也还好，这样没什么感觉。对啊，所以他 只是无聊而已。 对啊，就不知道你大家问什么。所以那不过现在有些人在就是研究，就是说小儿的白血病，就因为小儿白血病比较不好治疗啊。 对。 然后就是说看这个跟电磁波有没有关系，但目前也是很混乱。就有些人说宣称他找到了，但是可能也不是很显著这样。所以大人基本上也是。 看不出来。所以目前呢，就是 WHO 下面的 IARC， 就是他们的 cancer 的这个叫什么 agent， 然后他们目前把这些就是电磁波设为二 B， 二 B 类致癌因子的。 OK， 我们之前有讲过二 B 是什么状况吗？ 好像有讲到，再讲一次好了。就二 B 的意思呢， okay. 就它有大于 0% 的机会可能是癌症因子。 嗯，就是它有一点一两篇论文说它可能有问题。 对， 是不是？ Okay. 对。那2000年的时候是说超低频辐射是二 B，那大概前几年，大概把连 radio frequency 也放进去，就是也是二 B。 你说无线电波也是？ 对，无线电波也是。 所以你现在开车听广播也会致癌。 你现在听我们的节目就， 现在听我们节目没有？我们节目不是靠无线电波传递？ 但我们有电线啊。 那就超低频辐射了是不是。 对，超低频辐射。所以 okay, 基本上。对，其实我现在都觉得二 B 根本就不要理他 了，看到 B 就不 要理他，大于 0% 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真的是搞不懂， 而且还是可能性而已。 对啊，只是可能性，啊、所以这有时候你很容易会搞混，就是说你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可能会以为说二 B 的意思是说它有大于 0% 的风险， 嗯。 这件事是错误的哦， 不是。 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定义出癌症风险的，只有一级的才有。 嗯，其他的都是叫什么观望中。 对，目前还在观望。它下面都会写说我们要持续观察。 对啊。 但是其实目前几乎所有实验都看不出任何的效益。 嗯。 那再补充一个啦，就是今天的那个报道啊，他写说。辐射强度约为每公尺 0.013 伏特， 对， 这是很奇怪的单位啊， 这不是辐射强度， 这不是辐射强度啦，这是电场的单位啊， 嗯， 就我们一般讲辐射的强度， 嗯， 啊，这样讲对吗？我们一般讲辐射剂量好了， 对， 辐射剂量的单位叫做戈雷，或者是 戈雷 西服， 嗯，对 ，gray 或者 silver 这样， 嗯， 那它基本上，如果你要把它转换成就是标准单位的话呢，公制单位的话，它就是焦耳除以公斤， 嗯， 也就是说单位质量所吸收的能量， 嗯， 这叫剂量啦， 就是每一克吸收了多少焦耳，差不多，对，對啊， 公斤 啊， 公斤， 我每公斤是多少 ？OK， 对啊。那如果是非游离辐射呢？比如说像 radio frequency 啊，或者是，我们刚才讲那种超低频的，那我们会用一个单位叫做 SAR。 嗯， 其实它不算是单位啦，就是说用一个表示的方法，因为 SAR 是一个率啊，率嘛，然后总是 SAR，然后它不算是率啦，它是，我们称它为率，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率。 哦，是吗？ 对，它是单位，它是单位质量的所接受的功率。 嗯。 那算是绿吗？它也有绿啦，但是它不是那种绿。总之，它是单位质量所吸收的功率这样。 嗯， 对啊，所以它这两个定义是完全没有。所以一般来说，游离辐射我们会用单位质量吸收多少能量。那 OK， 非游离辐射我们用单位质量多少功率这样。 嗯， 所以绝对不是这种什么几伏特啦、几高斯啊这种、 嗯， 这种东西不叫做剂量。 嗯。 那叫做 场，它是 场 啊，那叫什么场？ 那叫电场或磁场啦。 对啊， 这是电磁场的单位，并不是剂量单位。 嗯， 对啊，所以 对， 不要再搞错。所以后如果你看人家， 刚刚也没有说是剂量，他是说辐射强度啊。可是有 那什么叫强度？ 对啊，可是有辐射强度这个东西嘛。 我们一般讲辐射强度有， 可是他讲电场强度就算对的了吧？ 对，一般 它其实就是把 辐射强度，我们也有这种说法， 嗯、 我们叫 intensity 哦。哦 ，OK， 对。但是一般我们讲辐射强度有单位吗？我不确定有没有单位。 是哦。 嗯，它通常代表的意思是说你经过的辐射的量有多少，比如说有多少个光子，或者有多少个粒子。 哦，所以它没有单位哦。 我现在一时想不到， okay. 我一直想不起来了，我不确定。 但它代表的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 大概是这样子啦。 嗯哼， 所以结论，我们还是引用这位 医师讲对的部分， 是这讲对的部分。 嗯， 就是不用担心高铁会不会导致不孕， 也不用担心超低频辐射。 对，但是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用日本车厢，而是因为超低频辐射并不会给我们、 欸。没有没有，我懂他的意思了。 嗯， 因为他那个高铁上面是有电线，不是吗？ 对， 所以电线会散发电场，会散发超低频辐射。 对， 所以说使用日本的高级车厢就可以有效阻绝来自那个车厢上面的电线的电场，那电场是不是这个意思？ 哪路好多？ 原来我终于懂了，他在挡什么东西？ 这根本就不对啊！那他前面讲那破坏原子卵子细胞是怎么样？ 重点就是来自电场，不会破坏卵子细胞啊！ 对啊，这颠三倒四啊，搞不清楚在讲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所以好了，这补一句话，所以我们需要医学物理师。 哈哈哈，顺便假公济私，公器私用， 不要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对啊，就是拜托，请去找，就是有关辐射剂量的问题，请各位记者去找医学物理师。 对，但他们可能不想被找。 为什么？ 今天我就收到投诉，说你为什么要在节目讲？不过也没关系啊，我们这么少人听嘛，不会这么。 他为什么不想被找？ 因为工作很忙啊，不想被问问题。 对啊，对啊，还要花钱。可是他们这样子，搞不好可以带动整个台湾医学物理的风气。 对啊，其实 就让大家重视医学物理。 多访问那个医学物理师，讲这個跟辐射有关系的事情。 对啊，对啊，對啊，就是对人体造成的影响的话，可能要去问医学物理师。 对， 对，他们才是真的专家。 对， 嗯， 好。 这样好恶心啊、喔！感觉我在拍你马屁。 对，我在植入性行销。好， 嗯， 那今天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 这样还蛮久了，而且该讲的都讲了。 对啊， 嗯， 好了，不瞒大家说，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讲第二次 了。 为什么？因为刚才录到一半，我电脑宕掉了，崩溃。你这时间不要再给我宕了。 对啊，赶快，你现在赶快。 如果宕的话， 嗯。 应该大家就听不到这一段， 当然听不到啊，就没有人要录了，不然再讲第二次了， 第三次怎么、嗯？ 我们就直接做那个摇滚教室了， 真的。 對啊、 好，总之好啊，对啊，刚刚预告一下，其实电磁波我们一直有说想要做摇滚教室 啊，对啊， 但是就是五月之后这样， 嗯， 对，等我回日本之后， 嗯， 再跟大家继续摇滚教室。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摇滚教室有希望有什么特别的议题的话，也欢迎写信给我们。 对，没错。然后，如果你想要帮我剪节目的话，也欢迎写信给我。 对，我们现在成真那个剪片工人， 剪片的血汗劳工。 对，还有题目，还有来宾。 对， 其实我们什么都争啊，都没有人 要投稿。对啊， 对啊，好不好？拜托了、嗯，那个。然后最近其实我发现有一些朋友真的开始就是蛮 认真收听我们节目， 你说已经上瘾了是不是？ 对，非常感谢， 我们已经三级管制药物了， 三是 EA 是含因子吗？没有 EA 啦，一级就一级， 嗯，一级，对，没有啦，不同组织有不同的标识方式，我记得、 好 OK， 好， 那就这样啊， 就这样，就谢谢大家，请再让更多人变成我们的那个 听友、 听众。对，谢谢。 好，那就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 拜拜。